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我是主持人小云。今天我们为您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来到直播间，就是我们的宜宾市的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王豪老师，欢迎您王豪老师。 主持人好，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可以来到我们的北广购物。 是的，今天咱不卖关子啊，您听到嘉宾的身份就知道今天要给您带来的好东西是什么了，就是宜宾五粮液52度真品陈酒。首先咱们说啊，白酒在咱们国家是历史悠久，文化浓厚啊，很多的应用场合都会出现，可以说中国人只要相聚啊，经常桌上是少不了白酒的身影啊。好的白酒香气悠久，味道醇厚，入口不拉嗓子，喝起来不上头。好的白酒当中也分好几个香型啊，咱们都知道的浓香型、清香型、酱香型等等啊，当然了还有很多的其他香型。 没错，其实我相信我们所有听众的家中啊，不论您好不好酒，您的酒橱酒柜里面都会放上这个两瓶五粮液。 是的，咱们说啊，英雄也要问出处啊，我们都知道五粮液是好牌子好酒啊，它具体啊是怎么好呢？ 首先第一点呢，都是来自于我们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出品而且呢我们都知道大的品牌对于所有的规制啊、包装啊、细节是要求非常严格的。 哎， 那我们首先第一点要保证是真品酒，正品酒这个呢是承担法律责任。第二点，那我们所有的酒盒的包装当中是用到了52度真品陈酒的这样一个字样，这也代表了我们的这个酒质，酒是陈的香，酒是陈的贵，所以今天是真正的把陈酒带给大家。而且瓶身当中也会有到我们的雷射胶牌，有到我们的防伪码，一瓶一码可以登录到我们的官网来进行防伪的查询。 都是可以查的哈。是的，今天我们带来的这款酒，首先我们说说外观吧。 首先第一点啊，在我们的整个外包装当中啊，先说一个小的细节啊，因为我们走亲访友礼尚往来，家中无酒不待客，手中无酒不串门嘛。那它的条形码啊，它的扫码价格呢是1199元。我们都知道，作为五粮液股份这种中国浓香白酒的典范大公司的要求是非常细致的，所以我们的定价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那这支酒呢叫真品陈酒，它用到的是我们650余年的常发生古窖池当中的古窖泥来进行专属酿造。对， 窖泥， 窖泥， 这个东西给大家解释解释是专有名词啊。 没错，因为这支酒你会发现啊，它的包装当中呢是真品陈酒，那这款酒呢也是为了庆祝我们650余年的这个常发生古窖泥入驻博物馆而特别打造的一支庆典酒，或者是一支重大事件酒。那在这里要特别说明一点啊，如果咱们大家喝的是普五的话啊，像现在已经是第8代了，那普五呢可以说将5种粮食的精华啊，五粮的配比做到了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级别，或者是我们的数字年份酒1618，那也非常的不错，那也是可以说喝到我们老窖池的味道。而这支真品陈酒是将五粮的配比和我们650余年的常发生古窖泥的古窖池完美的结合到了一起，又能喝到咱们经典的口味，同时还能喝到陈酒的酒香。 是，这是我们的这一款酒的一个特点啊。 对， 是的，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吸引大家的地方？ 还有一点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五粮的精确的这个配比，所以这支酒啊，入喉的这种香甜，包括酒香的这种肆意，以及喝完以后啊，不容易上头，喝酒后的那酒气呢，也会很快的消散， 这也是我们这种好酒的一种表现，而且一定是纯粮酿造优级啊，按照咱们标准是优级纯粮酿造，没有酒精香精的这种添加，这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是的啊，咱们这款酒盒子后面也是会标明原料啊， 对， 会清清楚楚的去写这五种粮食和水的，没有别的物质， 没有， 真的是五粮液哈。 是的， 是的，就是字面的严格意义哈。是的，而且刚才说了嘛，咱们是有博物馆颁发的馆藏证书的。 对，我们的窖您。 是的，这个现在拿到现场的这款酒啊，我觉得首先很吸引我的一点就是它的包装非常的大气， 对， 非常的红火。 没错没错，可以说在整个外包装当中，大家可以来看到整个盒身全部都是红色的，那在上方有到咱们宜宾五粮液五粮汇聚一起的 W 的标识，而在下方就是咱们的真品陈酒的这样一个标识，包括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出品，而在两侧会看到有到我们的十里九城的山水纹啊，我们都说了这个五粮液浓香白酒嘛，就是它的十里九城，味道宜宾城，先闻五粮香，说的就是我们整个外包装当中的十里九城的这样一个造型。而打开这个包装以后啊，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瓶身金帽头啊，中国人讲究红为喜，金为贵，那在金帽头之下可以看到整个这种水晶瓶的这种造型非常的优雅啊，贵气，同时在瓶身当中再次标注了真品陈酒的标识，也是说明了这支酒的酒质啊，包括我们的五粮配方以及它原酒在长发生古窖池当中的专属酿造，也注定了这支酒在整个五粮液股份体系当中非常显赫的一个地位。 是的啊，我们说啊，这个五粮液好就好在它这五粮啊都是好东西， 对 啊，高粱、玉米、大米、小麦、糯米， 对， 哎，而且呢还是有严格的这样的配比啊，刚才也说了，传统的这个泥地蓄槽固态发酵工艺酿造而成， 是的， 这不是随便添加的，是有严格的配比的， 没错。所以推荐白酒请到了我们五粮液股份，那我们也是非常的开心，也是非常的骄傲。那要推荐就要推荐，一定是当下的，可以说是旗下的明星品，所以特别要推荐这支真品陈酒带给大家。 没错，哎，咱们说白酒哈，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口感。 对 啊，每一款白酒就是五粮液旗下的不同的牌子，它的细微的口感，如果说咱们是老饕的话，也是能品得出来的哈。 对对对， 这款酒的口感怎么样？ 可以说它的这个口感，刚才说过了，不仅是集合了五粮的这种精确的配比啊，包括它的入口的绵甜啊，那种可以说是一线喉的那种回甘的味道， 不拉嗓子， 对，不拉嗓子。同时啊，在整个回味的时候啊，它的那种回香啊，包括你的喉香啊、鼻香啊，这种感受是特别特别突出的。也就像我刚才说过的，它是将我们经典的五粮配方和1618的这种经典的老窖的发酵完美的结合到一起。 是的啊，关键的是，如果说啊，您是一位白酒的新手的话，恰到好处的，哎，轻轻抿这么一口，含在嘴里，细细的去感受这白酒特有的口齿留香的这感觉， 没错， 去感受这些些许的酸甜带涩，并有一些甘甜的味道，这种绵软醇香的口感啊，哎，说白了啊，大家也都知道五粮液是好东西啊，五粮液是好产品， 是。 哎，那刚才也说了，扫码的售价1199， 对， 这不便宜啊，确实是五粮液这个该有的价值啊。 是的，因为刚才也说过了，咱们都是官方的定价啊，我们的每一支酒的包装啊、设计啊，以及它的成本核算，包括它的定价都是非常非常严格的。那它的扫码价格就是1199元，但是在今天大家可以放心，因为是来到了我们这样一个北广购物，那我们一定会把惊喜和力度呈现给所有的朋友们。 给到一个大家怎样的折扣呢？ 今天的售价呢是699元， 哎，可以说是一个将近六折，5到6折之间了。 还没有完啊，今天是惊喜不断。那不是一支酒，是原箱藏更加的珍贵，所以今天给您是一箱6支藏一箱。那699您买到的是市场参考价格应该是在7200余元，带给所有的听众朋友。而且呢还要多说一句，就是因为这也是我们北广购物邀请的这个品牌，我们五粮液股份既然是头炮，所以在此时此刻再为大家多加赠一箱6瓶。 等一下，王浩老师，我必须确认一下， 是 就是我有点没听明白，就是这一瓶儿，如果说我们去扫码的话， 对， 就是1199， 没错。 但今天是699，六瓶再送6瓶，就是12瓶， 十二瓶 单瓶1199的 无良业52度真品陈酒。 对，按照我们官方的指导扫码价格，应该是在14388。 然后今天这一箱再送一箱，一共12瓶，只要699元。 没错， 不多说了，您现在肯定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哈，宜宾五粮液52度真品陈酒哈。平时的一瓶的扫码售价是1199元，今天不是一瓶给您再打折，而是说一箱699元，同时再给您送上一箱，也就是说您这699元拿到12瓶原价10000多的五粮液52度真品陈酒。而且您别慌，是我们是支持货到付款，而且货到验货后付款的。 没错， 快来拨打我们购物热线啊，400-015-5151，400-015-5151。同时啊，如果说您喜欢网上去买的话，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生活时间”，直接用微信在微信商城进行购买。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啊！ 我觉得这个电话肯定要被打爆了啊！这下一次返场不知道还能不能有这样的力度， 这个很难说了。 咱们的五粮液好是有原因的啊，正宗的五粮液用料啊，来源于老窖啊。说这个五粮液啊，平时大家呢可能都会说喝这个普五啊， 对， 刚才王浩老师也提到过这个词， 是的。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有区别。是 没错，这个是真品陈酒啊，听过这个名称我们都知道这是陈酒。那陈在于哪里呢？是在于我们整个的窖池啊，650余年的长发生老窖。那我们都说酒香全靠窖池老， 是的，所以说经过了窖泥的这么一个特殊的工艺处理的啊， 没错， 这是真品哈。 对，酿造五粮液的这5种原料的配方啊，已经历经了1000年的这个演变。那我们可以说是实行了一种科学的配比啊，36%的高粱，22%的大米，18%的糯米，16%的小麦和8%的玉米。可以说这个科学的配比呢是人尽皆知，但是会发现其他的浓香白酒它就酿造不出像五粮液这样的口感啊，我一样的配比，一样的这个科学数额就是配比不出来。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这地穴式的古窖池群以及我们五粮液独有的包包渠的工艺，那它是成为了我们整个酒体的中间的载体。那也就是说通过这两个重要的微生物的载体，才使得我们五谷杂粮充分发酵，成为了我们五粮液。 是的，所以说五粮液真品陈酒的这个口感啊，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不拉嗓子不干涩，不呛人也不上头， 对 啊，一切都恰到好处啊，轻轻的抿一下，含在嘴中的这个细细感受哈，白酒特有的口感。要跟您说的是，我们这个只有正品的优级的产品编号的， 对， 有产品标准号的， 对， 您可以去查啊 ，GB-T10781.1， 对 啊，这是我们的这个优级的产品标准号， 没错， 是的。所以说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宜宾五粮液52度真品陈酒啊，平时您拿到这个扫码的地方去扫的话，一瓶的售价就是1199元，这是酒盒外面那个有一个条形码的官方的扫码标价的哈。但是今天主品带赠品一共12瓶，这12瓶给您打到一个699元的售价。我再强调一遍，免得您一会儿打电话先问这个问题哈，耽误了时间被别人抢光了。就是这12瓶不是每瓶699，而是一共699啊！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会员活动开始了，在2021年的每个周一，新老客户来电订购即享98折优惠，在享受折扣活动的同时呢，还可以获得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折扣哟。让我们相约每一个周一吧。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新鲜的海鲜啊。我们请到的是王经理，王经理你好。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 那说到这个海鲜，咱北京的不沿海啊，要吃到新鲜的海鲜呢，就得从外地呢运到北京来。 所以说今天呢，咱们这档节目呢，就足不出户让大家吃到咱们大连原产地的海鲜。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什么海鲜呢？就是咱们大连的北纬39度的这个鲍鱼。但是大家提到这个鲍鱼，大家非常熟悉，大家都能买到。但是今天给大家带到个鲍鱼，跟你以往上在市面上买到那个鲍鱼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首先呢，咱们今天的鲍鱼呢是产自于咱们状元海大品牌的，它是咱们大连本地的一个上市企业，也是咱们大连市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它在我们大连呢是拥有自由海域，所以说今天咱们所有的鲍鱼都是品牌给大家做到保证，而且咱们今天所有鲍鱼也是产自于咱们状元海自己海域现捕现捞的，北纬39度黄金海域跟咱们大连的海参啊，跟咱们大连的扇贝啊，什么花干蟹啊，生活在同一环境下的啊，它在整个的大海是自由觅食的，所以自由生长，真正的天生天养。那么再就是咱们这个鲍鱼呢，我们采用的是目前我们非常先进的一种技术，叫做液氮技术。这个液氮技术呢是-200度左右，给大家做到急速的一个鲜冻，第一保证它的口感，第二保证它的营养，第三主要保证它的新鲜程度。这个新鲜程度主要是这个技术给大家做到，就是从海里刚捞上来什么味道，就是到您家餐桌什么味道。 所以海鲜呢好吃就是吃那一口鲜味儿， 对， 就是能够吃到海洋的气息。如果不鲜的话，那怎么能够称为叫做海鲜呢？ 是。 而且呢，大连呢很多的海域呢被称为黄金海域啊，它的这个主要出产一些什么鱼虾蟹贝啊等等这个珍稀的海产品、而且呢它是我国鲍鱼的一个主要产区， 对 啊，这点很重要。 对，因为咱们大连呢是典型的北方的冷水海域，它的这个水温低，使得鲍鱼的生长周期长，再就是咱们整个的海水盐分高，会导致咱整个的鲍鱼口感非常鲜啊，再就是咱们这个鲍鱼大家都知道，它是真正的就是鲍参翅肚四大珍品之一，特别的名贵。再就是咱们选这个鲍鱼一定要选择它这个鲍鳞，这个鲍鳞很重要的。咱们大连的鲍鱼不像以往很多的你在市面上买的养殖鲍鱼，可能是我养个半年，我养个一年可能就上市来销售了。咱们这个鲍鱼生长周期呢为什么那么稀缺和珍贵，就是我们生长周期长达2到3年才能给大家做到捕捞，而且这个鲍鱼呢必须达到我们同规格，就是我常说的大小必须得均匀，才能给大家做到一个挑选，给大家做到一个销售。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个鲍鱼啊，你回家之后啊，首先你品的是什么，咱卖的就是一个鲜。第二主要的是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鲍鱼是咱们大连独有的一个品种，叫做皱纹盘鲍。这个皱纹盘鲍它对水质水温要求非常高，再一个就是咱们整个的一个鲍鱼取得了有机鲍鱼，我们所有的鲍鱼到家里全部都是有机鲍鱼，放心购买啊。咱吃就吃点好的，对不对？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的鲍鱼，我还是强调一点啊，有机鲍鱼完了规格是什么规格呢？每一袋咱们今天给大家做到一个大包装的250克啊，250克，在我们专柜这一袋的话就是129块钱，我给大家做到是三大袋的话，大家可以算129，在我们专柜将近也是300多，356了。我今天给大家带到的价格 299块钱的价格。 嗯， 但是还没有完啊，除了这个鲍鱼之外，很多的朋友说我能不能一个价钱我想买多种海鲜，我不想买一种海鲜，对不对？我换着来吃。那么今天呢，除了这三大袋鲍鱼之外，我再给大家送我们专柜价值啊158的两袋的，每一袋400克的刀鱼段，去头去尾的，我再给大家送两大袋。 嗯嗯，实际上听起来已经是性价比非常高了 啊。对啊， 非常合适。 但是周老师你还没有完呢，大家都知道我有鲍鱼了，我有刀鱼了，咱们今天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我把咱们北广购的一个爆品啊，就是咱们的200克那个大虾仁儿， 嗯 啊，我再给大家送两大袋，大家可以算一下这个账哈，整整的三大袋鲍鱼，两大袋的刀鱼段，再送两大袋的虾仁，今天的价格呢是299，在我们专柜买的话是600-700块钱的一个价格了。所以说这个组合，如果说你走亲访友，有战友有朋友啊，包括咱们自己在家里食用都是没问题。 嗯，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哈，挺合适的。 嗯， 所以要想订购，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这个组合啊非常丰富啊， 对， 说是海鲜大礼包嘛。 嗯 啊，既有呢这个被称为叫做海珍品的鲍鱼， 嗯 啊，同时还有我们北京人特别喜欢吃的带鱼， 对， 以及呢在很多餐宴上少不了的大虾仁儿。 对，大家都知道哈，就是我本人就是土生土长的大连人啊。然后这个组合怎么给大家来呢？就是因为很多的一些老客户给我打电话说，小王啊，能不能给我做一个就是类似于海鲜大礼包的，就是价格还不高， 嗯， 对不对？完了我吃到海鲜能吃到两三种的，所以说我就给咱们所有的用户，包括咱们北广购啊，给大家专门设计了这么一个组合。所以这个组合呢，回家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鲍鱼啊，回家出三个菜没有任何问题。就举个例子，今天我家里来客了，来且了，对不对？你再招待人家吧，再有点硬菜吧，这个鲍鱼你蒸一个，对不对？你做个蒜蓉，或者是你拿咱们鲍鱼，我们大连一般拿鲍鱼炖个土豆，哎，特别好吃， 成了鲍鱼宴了 啊。对，然后你鲍鱼或者是你蒸完之后切成片，你凉拌个白菜心，凉拌个拍个黄瓜，或者是凉拌一个这个撂个小菠菜，凉拌一下，放点辣椒油，小蒜末，特别特别好。 嗯， 那么这个刀鱼我就不用说，带鱼就不用说了，煎、炸、炖都没问题吧？ 嗯， 这个虾仁呢，你家里你不得给孩子做一个滑虾仁，炒个西兰花，对不对？然后你赶上逢年过节，咱家里不得包饺子，你拿啥包啊？对不对？得拿虾仁。所以说咱们今天这每一个单品回家出2-3个菜没有问题的，而且它的吃法是非常众多的。再就是这三种这个产品海鲜呢，不仅给大家做到新鲜，功能性不一样。为什么呢？那么鲍鱼它拥有着鲍鱼素，很多的微量元素，包括钙、铁、硒，营养非常全面的，所以它才能作为鲍参翅肚四大珍品的榜首。 嗯， 再就是咱们这个刀鱼，它拥有着 DHA 和 EPA， 它里面含有的 DHA 只有在孩子的奶粉里才有含有的，所以说咱们不如多吃点鱼。 嗯， 再就是这个虾仁，虾仁是它主要里面的色素形成是虾青素，这个虾青素对女士的皮肤，包括咱们很多女士，我不想发胖，对不对？它是非常好的一种对身体一个状态调整也好，这三款商品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嗯，是的，这个无论是老人小孩还是上班族女人等等啊，咱们多吃点海鲜啊，对身体真的有好处。 嗯， 但是要适中啊。 对， 像今天的这个大礼包呢，非常的丰富新鲜，口感好又安全健康啊。今天的这个组合呀，性价比是非常的高的啊。 对， 就是它每一种做法呢都有好几种啊。 嗯， 而且呢你像这个虾仁，它是这种外边有包冰的。 嗯， 而且这个包冰我看是非常非常薄的， 特别薄 啊，就是基本上你看它多大呢，它化完了以后就是多大的。 嗯， 所以这点呢是非常实在的。 嗯， 而且这个带鱼段呢都是掐头去尾啊，给你拾的好的。 对， 嗯 嗯，所以说呢今天这个组合我跟大家说一下，是专门给咱们北广购物所有的老用户专定了一个这么一个组合。这个组合呢回家，无论是你回家招待朋友啊，你能出好几个菜，家里餐桌上不得有点硬菜吗？或者是你送给你的老朋友或者父母，或者送给战友，这个海鲜大礼包也是能拿出有面的。再一个就是很多朋友担心咱们这个东西真的好吗，我跟大家做一个承诺吧，我保证咱们所有的这个三种海鲜大连原产地直供。再就是咱们里面没有添加，没有防腐剂。再就是咱们到家里啊一定是新日期新批次的。 嗯， 所以说今天咱们这个组合呢，无论是咱们北广购的老用户你可以直接下单了，如果说您新用户在咱们北广购从来没有买过东西，今天这个组合你一定要订回去看一看，是物有所值。 嗯，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